的勤劳，收获的泪，每一双清澈坚实的嘴。 城市早已沉睡在甜美的虚伪，展示就像刺眼的阳光，习惯伸手就挡。我想火烧在大雨下，剩最后微弱的我，看不见过往的心理上是否太倔强。生活就像一场繁华里的流浪，多少欲望像汹涌的浪，吞噬多少善良。我们在霓虹灯下成长，当月亮人越迷惘。孩子曾都一样，生来天真勇敢，颠覆梦想却随着时光慢慢变得抽象。白鸽困在摩天的大厦，长出了妖精的尾巴，为什么世界越 这两首歌的歌名相近，立意相近，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邓紫棋这样一首《一路逆风》。

是忐忑不定， 真的

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人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无论在人群在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 任泪水铺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 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杰、张碧晨共同带来《只要平凡》，这也是之前热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这部电影上映之后真的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就连罗大佑也因为这部电影写了音乐观后感。我们就来听这首《夜是秋月明》。 是谁人才，雨季掉了阴又在，谁人的等待，昨夜西路有几段风，迎面不满怀，一江春水也在苍白，多少人把酒掩盖，想提起却没有心，我总想起却已忘。

要算是 SHE 了。他们也多次拿到了中歌榜最受欢迎组合奖，几次风波反而让姐妹三人越发团结。我们就来听这首《最近还好吗》。 在 SHE 同期出道的组合与其平分秋色，可能要数来自香港地区的 Twins 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他们的这首《星光游乐园》。要保障组合超长的寿命，这一直都是一个难题了。 SHE 还有 Twins 都是单飞不解散，他们是很好的一个范例。虽然很多次呢都有关于解散的传言，不过他们一直坚持抱团发展，自然传言也是不攻自破了。下面这一组女团，他们怎么分开永远都是一家人，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对双生姐妹。这边是来自新加坡的 By Two， 他们算是90后当中最为资深的组合之一。16岁出道，音乐就像他们的成长日记一样，记录他们在每一个阶段的改变。今年正好是他们出道十年，我们就来听他们这首《爱又爱》。 永远存在。 的答案。有没有别人等着一种爱，还是我很例外？没有形状的眼泪，还有一些温暖，是否勇敢爱？像美丽的水，单纯无害，希望爱永远存在。爱爱爱，它消失的好快快快，我来不及问 why why why， 一颗心傻 雪薇琪这个组合的名字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熟悉，组合当中分别为徐佳琪和陈怡君，刚才听到的就是他们的伯乐包晓松词曲创作的这样一首《爱斯基摩》，有颜值有创作能力，一出道并受到关注，不过女团最终还是逃不过年龄问题，结婚生子之后很难维持组合发展。解散之后呢，还有一段小插曲，原本徐佳琪和姐姐艾丽莎以及萧亚轩是以三人组出道，不过演绎理念不同，后来萧亚轩是单独出道。在今年杨丞琳是举行了巡演，做成了 Fall in Love 合体同台，他们从成立到解散不过一年时间，算是流星系的女团了，不过他们也留下了一首传唱至今的代表作，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1001个愿望》。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第1001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无论要多少时间多全是我的筹码，哦，我只有这1001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 收买想象，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第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哦，我只有这一千零是我的筹码。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跟着我无理取闹，我要再做一些放肆的旋律，得意忘形，小心所有骄傲固执的权利被我夺去。怕什么？意乱情迷，迷作祟，怕什么？ 怕什么？这首歌的演唱组合来自于美眉啊，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对他们有印象呢。2002年当时是作为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签约全球五大唱片公司的女子组合，后来解散之后，队长康晓溪去了摩登天空，其他成员宁静、戴梦瑶、张杰已经很少在歌坛上看到他们了。 我听见擦身而过的他们在嘲笑我的年轻，我知道这种刺耳的声音刺过了我的热情， 可惜你拒绝了放肆的勇气，悄无声息不小心，骄傲固执的所有瞬间被我夺去。

我坚决的向你再飞。 第五位张杰一路之下， 有被丢在了路上，多希望长出翅膀。 第四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常常喝酒酒。 第三位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第二位莫文蔚心领神会， 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 本周冠军曲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 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来纵览华语歌坛的女团。养成式呢，这几年在内地比较火，进入到2000年，这股潮流先是在台湾地区兴起，像模范、棒棒糖、我爱黑社会都是养成式的选秀节目，由此诞生了女团 Hey Girl。 2006年成立，后来由9人缩减成了3人，不过退出的其他成员在演艺圈依然比较活跃。接下来我们就来听3人组的 Hey Girl 带来这样一首 Hey Girl。 快乐没有道理。 来自于 SNH48 啦啦啦，养成式如今已经席卷内地，流行组合从早期的整齐划一到突出成员个性，如今已经进入到了二次元的时代。养成式大家已经并不陌生，从出道、公演、发歌、选拔、淘汰，全程都有歌迷参入其中，使得养成式更像是一个音乐学校啊！他们的成员动不动就上百人，相比较 SNH48 这种立足剧场蜜蜂少女队，诞生背景则是电视真人秀。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他们的《梦想日记》。 梦想日记，迷在

回归线到热带沙滩，跟候鸟一起探险，路过天边有彩虹的弧线，做一副秋千，时空剧院到梦的房间是我的主题公园，一片树叶飘进青春变成了时间， 眨一眨眼王子就要出现， 转一个圈公主后就要 上一支线， 这个小时我们关注到的是华语歌坛的女团，在今年创造101带火了女团热，那通过这期节目呢也发现，其实国内女团上百家，歌坛能够完全消化这么大体量的女团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找到自身特色以及核心的盈利模式才可以生存下来。这个时段最后听到的来自于火箭少女101这首 Rocket Girls。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